相见，好看欢腾锣鼓响彩天涯把天地间。

哈达地对那努阿拉维都呀延安门带一把扎里维吾俄努伊勒达孙丁丹本丁丹爱门兰都里愿门爹萨斯丁曼达阿加克斯纳迪亚萨达里白马因那斯嘎嘎拉潘比亚根那边穷拉伊乌里马努巴拉吉巴波苏吉巴巴马拉晒干的烟叶一捆捆抱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孟歌演唱的《雁南飞》。 雁南飞。

미유맘시남민나하러클라나피라이니일하루다바샬라디왁다오카맨무식에리무식에리월라갈리야호피리할라우두테클라스피레리바다피타소콜메다에치할라에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베스부사비지야두사야두사쉐일랄베스부사我拉阿拉维蒂我巴拉吉我巴埃加鲁萨冰吉亚杜萨亚杜萨沙伊拉尔巴斯布萨我拉阿拉维蒂我巴拉吉我巴埃加鲁萨布西亚努萨舒菲内斯舒菲埃贼比尤布孙伊拉波法尼红海亚滚海亚滚那亚玛亚玛海亚滚那埃给不得拉里شق دغلاس الله بيكبر نبي عدينا غيلة آخر دون اللوح للنفات لي بس ولا غليلة على حتة ما فيش يهد بيك لا ال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س ب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 بوسة我拉阿拉维蒂我巴拉吉我巴埃加鲁萨冰吉亚杜萨亚杜萨水拉尔巴斯布萨我拉阿拉维蒂我巴拉吉我巴埃加鲁萨巴西亚杜萨我巴埃加鲁萨哈鲁尔巴斯布萨我巴埃加鲁萨巴斯布萨巴斯布萨我巴埃加鲁萨巴斯布萨巴斯布萨我巴埃加鲁萨 一座座青山金线连，一个路牌云绕山间。

活泼。地方。

我爱万泉河，宋祖英演唱的《辣妹子》。 这里忘掉一切，有 大胡子冲上了老虎堂，小胡子正打呼。